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天天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送到春阴柳如烟，看林里唱惊喜，昨天雨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之风得一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段玉言，我来自北京市第166中学金帆话剧团。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宾心先生的只见儿童多处行。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成千影百的孩子闹嚷嚷地从颐和园门内挤出来，就像一只大魔术匣子里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小天使。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了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见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见儿童多处行。我们迎着闹嚷嚷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春光竟是这样的饱满，这样的灿烂，它把一冬天蕴含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我们在树下大声赞叹，引得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拢了过来。我拉住一个额前留着短发的女孩子，笑着问：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她扭捏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着问：怎么好法？当她说不出来低头玩纽扣的时候，一个在她身后的男孩子说：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闹着跑出门外去了。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它适时的施水浇肥，花儿就会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尽情地舒展出自己新鲜美丽的四肢。这时候自己看了快乐，别人看了也快乐。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目前本市还处于重污染黄色预警中，白天扩散条件不佳，空气质量差，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骤降，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仍然是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我们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昨天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介绍春秋的几句。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昨天呢我们重点解读了为什么三字经的作者呀会说诗既亡。其实呢在诗既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当时周天子的威信不再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不复存在，而且呀在他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也很难再实现。所以孔子看到这样的局面，他的内心呢是充满了担忧甚至恐惧的。我们在孟子当中的一篇文章《滕文公》里啊，看到孟子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说什么呢？说世衰道危，臣视其君者有之，子视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什么意思呢？就是孟子啊说孔子当时那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年代，孔子心里的感受，这世道完了，没规矩了，世道乱了。怎么呢？臣视其君者有之，做臣子的敢杀国君，那么这个行为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当中，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谁要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那真称得上是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干出这种事儿来的人啊，过去不是没有，有，但是只要你敢干这样的事情，从此天下就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谁也不会接受你的这种行为。那么国的层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家的层面呢，子视其父者有之。咱们中国的传统什么时候能容忍儿子杀老子呀？啊，在咱们封建社会以前的这些刑法里面，我们看到同样是杀人，那么杀人偿命，这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啊法律的一个传统。但是你杀别的人，那么是砍头啊、绞刑啊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子弑父，这个是要凌迟处死的，就是这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行为，这和陈世军是一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在小家里还是在大的国里面，都在频繁的发生。而且令孔子感到担忧和恐惧的是，这事情发生了，周围的人看了就跟没事儿一样，平静的接受。你这人臣把君给杀了，哎，这个臣将来还能够有地方去收留他，大家还愿意去和他正常的交流接触。这个事情在孔子看来完了，这没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没有一个基本的善恶标准。于是孔子惧作春秋，他害怕这样的局面。可是他害怕又能怎样呢？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孔子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你就算担忧就算害怕，你能让那些国君听你的吗？你能让社会上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孔子思前想后，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拿起手中的笔编定春秋。大家注意我的用词，是编定春秋而不是写春秋。为什么？因为春秋作为记录历史的文献啊，本身就存在。咱们中国一个农耕社会啊，大家知道这个春种秋收，这是过去啊人们一年四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人们呢用春秋来形容时间的流逝啊，不叫冬夏，专门摘这个春种秋收这样两个季节来指代一年。实际上呢，记录的就是一年一年里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孔子对当时的乱世感到恐惧，他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要对春秋啊进行一次重新的修订编定。在修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照后来啊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的，孔子呢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和标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一些评价啊，做出了一些价值判断，希望以此呢来确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那么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什么样的人的表现是善良的，什么样的人的行为是恶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孔子没有别的办法去让别人听自己的，那他只能通过自己的笔为后世留下这么一个标准。 因为在这样的乱世里，干坏事的人总是有的，那我无能为力。但是最起码我要让百姓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去弘扬的。他把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标准通过手中的笔，在修订春秋的时候全都加入到了文字当中。但是他的这种加入啊，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这就是三字经的作者接下来所说的六个字：欲褒贬，别善恶。在孔子所修订的春秋里面，可以说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探究，这些字用的极为考究，并且呢，为后世的文学作品啊，开创了一种笔法，我们说一种创作的方式，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微言大义。看上去用字不多，这些字本身也不带感情色彩，很是平淡，但从他所使用的字里，我们却可以得到很多额外的信息。对这个历史事件或者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就都潜藏在这一个个考究的用字里。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咱们汉语里啊，很多时候表达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词或者字来形容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也经常会做一些写同义词、近义词啊，或者是同义的字啊这样的练习。咱们就拿在乱世的时候经常发生的这个杀戮事件来说，杀人，谁杀了谁，我们汉语当中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那如果说甲把乙杀了，这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并没有带任何的感情色彩、评判色彩，说是杀人的对还是被杀的对，这里头没有，不牵扯。但是同样是表示杀人这件事情，如果换一个字呢，说甲弑乙，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弑君弑父，这里面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呢？是地位低的人把地位高的人杀了，或者是臣把君杀了，或者是儿子把老子杀了，这种时候才可以用事。那么我不需要去讲其他的内容，只要把这个事字摆在这儿，那么在甲事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甲就站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他做的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那么像记录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啊，甲逃矣，甲伐矣，那么逃伐这样的词只要一使用，我们就知道有道伐无道。那么既然是甲伐矣，那就说明正义啊是站在甲的这方。这就是春秋笔法精妙的地方，不需要用过多的文字，仅仅只是在措辞的使用上就能够让我们从中看到善恶的标准。所谓欲褒贬别善恶的意义啊，也在于此。一字之褒容于滑滚，一字之贬言于抚越。这春秋里边啊，只要有一个字赞扬了某个人，那对他来讲这个荣耀感啊，就跟穿上了国君赐予的这种华贵的衣服一样，容于滑滚。一字之贬，要是有一个字里面透出来对你这个人的评价不好啊，这是贬斥你的，那这种惩罚呀，比拿斧钺砍你还让人难受。为什么？斧子砍一刀下去死了没事了，可是如果在春秋里写上一笔你干的不对的这个事情，那你后世啊几千年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子子孙孙甚至都为此抬不起头来。所以孟子讲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孔子啊把这春秋编好了以后，那些乱臣贼子都害怕了，老想着找机会啊能打听打听孔子在春秋里头是怎么说我的啊，或者怎么说我们家祖上的历史上干的那些事情到底是褒还是贬呢。最好啊，孔子您把我忘了是最好的，别把我写进去，也比落着我身上一个不好的字儿这要强得多。这是孟子所说的，但这是历史的真实吗？如果我们去认真的考察历史上的这些情况，我们会发现呀，未必。乱臣贼子怎么会怕你一介书生的言论呢？真正的存心作乱的那些人，谁在乎你怎么说我呀？该干什么坏事，那不还是照样干吗？孟子所说的呀，我觉得更多的是儒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理想，希望这些承载着儒家思想的文字能够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可以让坏人恐惧。但历史证明，这也仅仅只是希望而已。不过，希望总还是要有的，梦想也是要有的。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最近距的影人对话，最精彩的佳片推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记者携手为您送达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 跟我来您的， 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我们读到的呢，是《三字经》里介绍春秋的几句：诗既亡，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我们刚才也提到，孔子编定的春秋呢，把历史事件呀，做出了是非善恶的评判。这些文字事实上呢，也构成了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是正确的待人处事方式的第一步，没有这个，其他的一切呀都是空谈。这方面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应该说也有不少或正面或反面的例子。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讽刺与歌颂并举的相声作品《满院春》，由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合说。 这回我给您表演。 我可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您了。 是啊， 家里都挺好。 很好啊。 还在那儿住了吗？ 还在那儿住。 要说您住那个地方是太好了。 是啊， 买个东西多方便呢。出了门就是百货公司。 对， 对面就是副食店 啊， 后边就是煤气站。 哎， 拐弯就是派出所。 对。嘿嘿， 您在哪儿住啊？ 对，你说这么详细，不知道我在哪儿住啊？ 我光知您那门，我能找着那门，那地点我叫不上来。那地名叫什么？ 福外路55号。 哦，对，二楼一个单元。 对。 使用面积有多大？ 40多平方米。 哦，上下水道都方便吗？ 方便。 厨房挨着厕所吗？ 啊，我挨着。 夏天空气流通吗？ 流通。 有后窗户吗？ 有。我你打算上我这偷玩去是怎么着？ 不是，咱问准了啊。 你问这么详细干嘛呀？是 贴条换房啊。 不， 贴个条换房就 啊，我多的说换房啊。 我没说您换房，我换房。 不，你一换房贴我们家地点干嘛 啊？是啊，让那换房的好按着您的地点找我换去。 不，你这不诚心吗？ 嗯， 我又不打算换房。 嗯， 你贴我们家地点，回去60多位看房的，我那乱不乱？这是。 是啊，您一嫌乱的，您不就跟我换了吗？ 你不诚心捣乱吗？这 不是捣乱，咱不就没别的意思，就惦着换房。 不，你住的挺好的，为什么要换房啊？ 不行 啊， 跟街坊邻居不和。 不和？ 嗯。 哎， 嗯， 我告诉你啊， 嗯， 远亲不如近邻，千万别吵架。 倒是没吵架 啊。那还好， 就是有两家不说话的。 这不更别扭吗？ 他不怨我呀。 啊， 跟街坊团结不到一块儿啊。 你找找原因，为什么？ 嗨，这怎么说这话呢？ 啊， 大家给评评理儿吧。 是， 我们住那地方1院4家， 这不很清静啊？ 连我才4家。 是， 咱说实在的，过去那3家不管干什么都得听我的。 为什么？ 我的院是院长，咱们是 什么长？ 院长。 我什么叫院长啊？ 就是一院之长，有点什么事都得跟我这屋了啊。 汇报啊，我们说咱叫他干嘛干嘛去， 书记管。 哎，现在可好，这三家也不知怎么的了啊。哎呦，这三家见了我面都跟我热面汤端着，我受他受不了这个。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 我就纳闷怎么回事呢？这个怎么讲？这三家 啊， 情况特殊， 嚯， 成分复杂，都没法给他们定成分。你这不简直真…… 哎呦呦呦！ 哎，真叫我这院长难受。我刚才说不是，咱没受过这个， 都是干什么的？ 别提了，就拿我们东屋那家马寡妇来说吧。 你这么叫人好听吗？ 这都叫习惯了。这 在哪儿工作？ 夏景天啊，卖冰棍儿；冬季天卖大碗茶。平常日子5块6块往家里挣，赶上礼拜天就挣10好几块。 人家赚钱，你看着生气呀？ 啊， 这个气你生不得。 怎么了？ 你光看赚这俩钱了。 嗯嗯。 夏天太阳晒着。 嗯嗯。 冬天大风灌着。 嗯。 赚这钱容易吗？不容易。 哎呀，想不到这善心人在这儿了，真有点佛心的意思。那长得就跟佛爷似的。 这什么话？ 义嘛。他走的什么道路？ 什么道路？ 那叫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就赶上现在就完了。 嗯， 要搁着过去那几年，就我那时候，说， 哥，你什么时候？ 我不给他没收了， 没收了。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叫我当造反队那阵儿，咱们那 嗯，你当什么？ 我当造反队那阵儿， 当造反队。 我当造反队那阵儿，小红箍在胳膊上一戴，那多威风啊！ 哎呀， 咱说实在的，我们厂子什么东西我不敢往家里拿。 亡命徒啊， 亡命徒都能敛到家来。咱不提那个了。我当造反队在这儿跟您说实在的，吃早点咱没花过钱。 哪儿来的？ 都牛鬼蛇神给买的。 给人钱了？ 牛鬼蛇神买的，他能要钱吗？他也不好意思要，咱也不提这茬，就互相谅解就完了。这 你这叫没皮没脸。 就我当造反队在这儿，上哪个厂子去，哪一厂都敲锣打鼓欢迎我，就跟迎接着外国大总统一样的。 等等，我看你不像大总统。 哎， 你像大饭桶。 玩笑似的， 就这模样还大总统了。 我就说我那阵那意思 啊， 就我当造反队那阵，小红箍一带满世界抓黑事去，满世界抓黑事，抓来东西我们几人就一分， 4分。 哎，跟您说实在，那年正赶上我爱人生我们那二孩子，100斤鸡蛋我一子都没花。 哪来的？ 全都抓来的。 嗯， 最后我抓那老头没把我乐死。 你乐什么？ 连篮子他都没敢要。到现在那篮子还在我们家使着了。 你损不损呢？ 就那阵儿你卖冰棍，我给你把小抽给你没收了，我留着我们家买煤球用。 完了啊！ 现在啊， 死了心吧，没那师傅了。 要不怎么说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就这个，你再看张家那张老九，咱就不能提这事。 张老九，姓张，行酒， 不行酒。过去不都那么叫，臭老九、臭老九的，现在不叫了，咱叫的张老九还不行吗？ 知识分子 啊，咱也不知道什么缘，也不是什么长，光公司哎，一补就补了10000块，十几分钱两，10000块呀。 你咬牙干嘛呀、 不是咬牙干嘛，你就是10000块钱，这多少钱？你都1块钱一张，你数还得数会子了。这个 人家也没那个眼头， 老两口过日子钱花不了。你说实在的，咱们住街坊这么多年了、过去咱也帮助过他忙，对不对？你给我拿过400给我买台电视，咱们也看着过瘾。不， 人家给得着你吗？人家凭什么给你400买电视啊？ 不是凭什么，那三家都有电视，我这屋里没有， 自己笨去。 不是自己笨的问题，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也太两极分化了，是不是？ 怎么两极分化？ 你给我买一台，咱也平衡平衡啊。 哦，给你一台就平衡了。 就这三家打有了电视，一块气我。 那怎么气你啊？ 要怎么我不乐意在这院住呢？到晚上7点钟把电视都开开，一块还给气我。你要真听点文艺节目，我们也跟沾着光。他不听文艺节目， 听什么？ 就听那广告。 什么广告？ 就那个吸铁石威震全球，吸铁石名士宇宙，吸铁石领导时钟，吸铁石领导时钟。 是什么？这广告新鲜。吸铁石报什么广告啊？ 就那日本的表，吸铁石牌的。吸铁石 吸铁城吗？吸铁城呢？ 啊，是啊，我这屋没有啊，我听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那你又不能胡改呀，胡起名字。 您让给我买一台，我听清楚了多好。这个 就为听这个， 这 给你买， 这多对不起人日本朋友。这个咱哪知道、这个、我纳闷，我说吸铁石怎么老报广告干嘛的？这个 孩子不懂，我们那二孩子小，上他屋看去，你看那张老头说的话，哎，宝贝儿，留点神啊。哎，留点，别来回跑，坐那儿稳当住了，听见没有？嗯，哎，那炉子上有壶，别烫着。您听听，这叫什么话啊？这不是哄我们孩子吗？ 不，人家是关心他。 孩子不懂事儿，大人懂事儿啊。我当时我就急了，这儿，回来，不看那东西。 哎呦， 看那东西危险，一会儿就爆炸，知道不知道？ 他没有电视气的。 梆响了，你牺牲耽误了，受不了这个。 呀，怎么办呢？ 回来家看来。 说了半天，你们家有电视？ 没电视。 没电视看什么？ 没有小人书。 连环画。 哎，就在 看那个。 孩子看着看，爸爸，光有音儿没声音。 是 啊。半导体打开，半导体打开就有声音了。 问题是什么？ 新型电视，你不懂这个。 这哪有这个电视？ 哪有这个电视？我研究的这个。你看看现在就这样，补了这一万多块钱，这风凉话不过他说的。 说什么了？ 过去好像这见着我都得老早就得点头，现在跟我和绷着脸绷着，你不理我，我理你。张大爷， 干嘛？ 有点意思啊，这回您可算抄上了。 什么叫抄上了？ 哎呀，这一万多块钱不跟白捡的一样吗？这个 白捡？ 那可不，你们得感谢文化大革命的好处 啊！ 要那阵不扣你的，现在能补那么多钱吗？这 我这个话你还说得出来呀、啊？啥、 那个？ 哎呀，可真恬不知耻心！ 我说这捡钱还不得见面分一半？ 分给你一半。 我一说这，你看张老头拿我哪知有这规矩？你早说呀！ 怎么了？ 我问一万东西都交党费了。哎，你听这个、 好， 您听这风凉话，你说这 您这是风凉话 啊？ 您这心里话，这叫觉悟高。 觉悟，你钻他心里看去了。 就是这样， 我对这轮从来就没放过过。 错， 甭说这老头。就那老婆，你说他现在就这么大胆儿， 什么大胆？ 出去之后买的河螃蟹都这么大个的河螃蟹 啊， 一斤也就幺俩，这一大网兜40多个，那得多少斤呢？你过去你敢这么着吗？现在提着这螃蟹就打我门口愣着，扭的扭的过去了，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留几个呢？这玩意儿，哎， 你是山大王。还得给您留买路财啊！ 你才山大王了 啊！凭什么给您留？ 我们见过那东西，孩子不知道啊，孩子哪知道？奶奶，那行吗呀？你说小孩问他这句，还叫他声奶奶？你再看这张家老婆，哎呦，宝贝儿，别摸啊，别摸，呵呵，看咬着。你听，这像话吗？ 怎么了？ 这螃蟹会咬人吗？连嘴都找不着啊，人都会咬人吗？这个， 人是怕扎着他， 咱懂这个。 又来劲儿了， 爸爸，那行吗？螃蟹，好气吗？不好吃，吃那玩意儿血压高， 馋的，哎呀， 吃那玩意儿脑袋疼。张老婆为什么脑袋疼？都吃那玩意儿吃的，那东西不会顺着走，他老横着走，那玩意儿横着一走，在里闹得疼。我们说这话，老婆没听见呢。 啊。 这马寡妇姑娘不爱听了，你说这不是 不他搭茬了？ 没搭茬。 你怎么这不爱听啊？ 他在屋里放的录音机了。 放录音机有你什么事儿啊？ 啊，就是奔我来的。 怎么？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哪一点呢？ 他那歌词就奔我来的。 什么歌？ 幸福不是毛毛雨 啊， 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什么词儿？这是？ 对呀、啊，有意义啊。 这不就讽刺我吗？ 哦， 你唱啊。 啊， 我也唱。 放录音机。 我没录音机。 那你唱什么？ 我们家有合唱团。 合唱团？你这合唱团演员都是谁啊？ 我爱人，我们俩孩子合唱团。 不，你这什么合唱团？ 这叫男生女生同声四重唱。您不懂这个？ 这会起名字。 哎，咱也唱。 嗯， 我是演员兼指挥。 哎呦呦， 这词儿都是我编的 啊， 我给改的。 嗯， 咱找一个指挥棒。 哦，你们家有指挥棒？ 没有，我们家有擀面棍。 擀面棍当指挥棒。 哎，您就看着演员这风度，跟您说实在的，这派头都在这儿了，全在这指挥棒上了。李德伦都没使过这么粗的， 人家也不使。 小泽在那儿看这玩意儿都跑，我告诉您说实在的， 对，害怕。 哎，咱这词儿改的好啊。 怎么改的？ 就有点造反劲头。 哎呦， 幸福就是毛毛雨， 嗯， 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天上掉馅饼啊！ 哎，多的心头这个， 谢谢 。我连那个乐谱我都给他变了。 哎呦， 你看这个意思，咱就一唱。我刚刚说唱， 嗯， 我爱人不唱， 得， 完了， 说什么也不参加， 完了唱不了了。 你不参加，你活该。我们照样也搞音乐会， 还有谁搞啊？ 我们这还有新秀了。 那哪来的新秀？ 新歌新秀，我那俩孩子都新秀。 孩子， 哎，对喽， 唱， 哎，跟着他唱。 我听听，我听听， 他能不唱吗？ 为什么？ 他敢不唱吗？ 他不唱怎么了？ 我是拿指挥棒了，这。 对对对对， 那节奏都好听。 是 幸福就是毛毛雨。 嗯。 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您听听，您唱唱。 幸福就是啊毛毛雨啊，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哇哇哇！ 哇哇！你对肚子里有蛤蟆啊？ 你肚子有蛤蟆？现在腥这味儿，哇哇都这味儿了，就是咱腥这。 好，唱唱唱吧。 哎，我这晃悠，来，走，长调门。大的跟我说了，爸爸，爸爸，您那指挥棒别老在我脑袋上晃悠了。因为换个功夫大了，我调门更找不着了， 孩子害怕。 再看这小的，我不骑螃蟹了，我不唱这歌了，这个 好，孩子唱不了。 我们这正排练着，张奶奶来了， 干嘛来了？ 哎呦，大哥呀，管孩子可别动擀面棍，你这干嘛呢？我说大妈，您不知道，我们这彩排呢。 彩排？ 彩排以后参加全国调研。 什么？ 哎，咱净这觉得，我告诉您说，幸福就是毛毛雨，大个馅饼从天上。您参加吗？我不参加，我怕馅饼掉下来把我烫着。 对。 别唱了，别唱了，来，给你俩螃蟹，叫孩子尝尝馅儿吧。 好， 就这。 快谢谢人家吧。 凭什么谢他？ 人家给人送螃蟹来了。 这是他送的吗？ 啊， 这是我哥的力量。 什么哥的力量？ 馅儿饼没掉下来，大个螃蟹来了。听人劝，吃饱饭，咱收摊不唱了。告诉俩孩子，把那小桌子给我搭过来，把那酒瓶子跟那酒壶给我拿过来。 你要干嘛？ 螃蟹就酒。 螃蟹就酒，那是给你送的吗？ 给谁送的？ 给孩子。 孩子懂吗？ 啊， 那什么东西？ 螃蟹。 螃蟹。 啊， 那叫糖衣炮弹。 糖衣炮弹。 那就是腐蚀我们。 啊， 我们明白。我们要抵制住了资产阶级的腐蚀， 那你还吃？ 哎，这叫完全彻底干净，把它消灭掉。 你吃了就消灭掉啊？ 当然喽。 好好好， 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正美着呢。我爱人哗啦把桌子给我周了。 该， 平时没这样胆儿，今儿怎么的了？ 嗯， 给我周桌，你周桌子。 我来， 对，我得指挥棒来。 来吧，别动手啊！ 别动手，我才不信了。我告诉你，今儿这酒瓶子我就奔，我那大个螃蟹腿哪儿去了？ 现在就别找了。 不是一个螃蟹就俩腿，那肉都在那上头，这玩意儿怎么办？这一吵架不要紧 啊， 来了一屋子劝架的，我这么一看都是我的对立面。 哎，对立面都是谁啊？ 就是老顽固两口子来了。 老顽固是谁啊？ 就是那年兴那个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就他们家正在那儿吃闲饭，咱们主动的帮助他们走革命道路 啊， 动员他们上山下乡，这老顽固说什么也不走。 咱是拉动员人家干嘛？ 哎，动员他干嘛？他走了以后，我房子不就宽敞了吗？对不对？ 哦，惦记着人家的房呢。 老顽固说什么也不走，结果叫孩子走了 啊， 弄四口人跑我这屋里劝架来了。你说我忘了啊？ 你说错了吧？ 没有， 你不是老两口子一个孩子吗？ 啊， 这不三口吗？怎么四口？ 孩子结婚了，把小媳妇带来了。 哦，在哪儿工作？ 哪儿工作干嘛？人上农村了，根本就没回来。 啊， 在农村现在赶上政策好了。生活都缓起来了，呼！小两口探亲来了 啊！ 小两口跑着探亲探老顽固，你说人家小两口来买那东西，咱说实在的，我连想都不敢想。 买的什么？ 给老顽固买个洗衣机。 哦，怕累坏老人。 你瞧瞧这事儿。 嗯，好。 这老顽固家都有洗衣机了。 嗯， 我这响当当的造反派连搓板都没有，我这。哎， 你怨谁呀？ 你说他买这个东西，跑这劝架来了 啊？ 你看这孩子说的话，哎，大哥，您怎么跟我们嫂子吵架？这怎么意思？这是，您这觉悟够高的，您还记得吗？那年您动员我上山下乡，您那一块跟我那卖多大力气？您讲的道理都讲的挺好的，怎么现在这样呢？这个，您到底怎么回事？七天七宿您没办法睡觉，您知不知道？您坐那跟我一块熬鹰玩，您说，怎么现在您这样？ 什么主意？ 他说完这话，我心里难过啊。你再看小媳妇儿。也跟着说 啊！ 我说大哥呀，你这个人，你 这什么味儿啊？ 唐山人，小媳妇唐山人。 哦，唐山人。 我说大哥呀，你这走啥呢？你怎么跟嫂子吵吵闹闹的呢？现在都不兴这个了，我们农村都不兴这个了。现在农村的都讲究五讲四美了，你咋一美都不美呢？这个。 对对对对，好。 跟您说实在的，现在农村都变化大了， 我们这来的时候给老头买的洗衣机都没花我们工分的钱。 哎，哪儿的钱呢？ 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买的钱买的洗衣机。 哦， 过去可不中啊。 是啊， 啊，过去那时候可不中啊。过去那几年我妈跟走贼的似的，养了鸡下点蛋叫我爹拿到北京来卖了，刚走到前面大街那儿，那不叫一个没良心的就给抓走了，连篮子都给拿走了。 嘿嘿，大个鸡是你吧？ 嘿嘿嘿， 说话 弟妹。 弟妹， 那时候什么混账人都有。您别往心里去。 还喝呢？ 哎，一醉解千愁啊。 喝， 我管那个去，我那正喝着了。张大爷说话了。 说什么了？ 我们两个人呢这么多年呢也没说过话，今儿咱说说心里话吧。咱们这院里就四家人家，你看唯独你整天就在家里起腻，也不知怎么回事，班也不上，是吧？到底是怎么原因呢？咱们这院里有受流毒了，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嗯， 有直接受害的，有间接受害的。我们呢算直接受害的，你呢算间接受害的。 对， 现在都讲究同心同德干四化了，你怎么还在家里就这样啊？你到底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 嗯， 哎，我们这三家不行，帮助你，你看怎么样？ 你这多好。 再看这张老伯，嗨，你不知道他可能为孩子，要不这样吧，你们都上班，这两口子全上班，把孩子交给我啊，交我给你们看着，你看怎么样？哎，省得我闷得慌。 嗯， 在这儿马冰棍说话了。 哎，我什么叫马冰棍啊？ 您不说说马寡妇不好听吗？咱们改还不行吗？这个 你这也不好听啊。 马寡妇卖冰棍的，咱叫马冰棍还不成吗？这个 他呼起一个外号，你这是 马冰棍说话了，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呀，实际上不上班，可能老扣工资扣的，生活比较紧张。你看这样好不好？英培，你有什么困难，你上我的屋拿去，我那有存折，你看怎么样？您听听，您听听， 嗯， 马冰棍都有存折了， 嗯， 咱响当当的造反派连手指都没有啊，这个。 好好想想吧。 我这心里难过呀， 啊， 我内疚啊。 哎呦， 我确实对不起街坊啊。 啊， 我确实想了想，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啊。知道错了，改了就行。 我们就够难过的了。 啊， 你看我爱人这阵逮着理了， 是， 呵，得理不让人，跟着还哭呢。 他说什么了？ 这不街坊都来了吗？我今儿个我也说几句得了。您知道他怎么回事吗？让他上班，他没脸上班去了。 怎么了？ 过去的时候，不行，在厂子里他整了多少领导了，整了多少革命群众了。他在厂子里他是个祸害，在咱们院里也是个甩货。 是甩货。 你真有主意，你真有囊气，你也狗熊穿大褂，你也人一回。 他也说俏皮话啊？ 这都我教给他的。 跟你能学出好来吗？ 你说你一天到晚什么思想啊？真有病假有病啊？一天到晚连班不上，那玩牌时候怎么玩那么兴头大，啊，你看那桌子都拍裂了，不都你给拍的吗？这个， 嗯，上班去多好。 他不上班去不要紧，也不让我上班，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在家里泡病号吧。 啊， 泡病号吃劳保啊，还能白拿工资呢，看着孩子怎么算怎么合适。我们根本就没病，他让我们装病，弄四床棉被就把我们裹上了，把我搁到牌车就往医院了送，也搭着道远点，到了医院打开被子一瞧，浑身上下都馊了。 什么主意啊？ 这脑门这起了这么长的绿波了，这， 嗯， 人家大夫戴着这么大口罩还嫌呛得慌呢。我从现在起，我跟你说实在的，我跟你决裂，我不管你，我明天我说什么也上班去。 好， 他一说我心里可真难过了，嗯，当时我说我哪点对不起你，你想想生小二的时候100斤鸡蛋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啊， 嗯， 都让你一人吃了，嗯，我这么一说他更急了，你还少提这个吧，少提这个，你不提鸡蛋我们还不难过，你提起鸡蛋我更难过。 为什么？ 你鸡蛋都哪儿来的？不都是你抢来的吗？ 嗯， 我不知道是你抢的，我知道你抢的，我连吃都不吃。 为什么呢？ 到现在一打嗝啊， 啊， 还有贼腥的味儿呢。 是啊， 欣赏了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表演的这段满院春，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